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新年快樂， 利是到來， 咁啊龍馬精神， 利是到來， 咁啊身體健康，出入平安啊，咁啊係啦，咁啊咁我哋騷動音樂今日咧就非常之熱鬧咁同大家見面啦，初三啦，咩 ？Sorry， 聽唔到啊， 利是到來， 我咪等陣先，我嗰個 headphone 冇聲， 係咩？ 講咩？係。 咁你耳仔有問題嚟？呢個 headphone 冇壞啊！ 啊，好老土啊！你呢啲 係咁噶啦， 即係證明嗰份友情就係建基於咩啊？點解你今日特登翻嚟做節目啊？咪就係為咗我封利是 啫？梗 係 啦，唔通真係翻嚟開咪咩？ 我派都唔係而家呢個時候派啦，開完咪先派啦。 啊，即係有準備嘅， 梗係有啦。點解唔準備俾你啊，波成哥？ 你知唔知以前咧玩即係開工利是咧，而譬如同天兒啊 Eric 咁樣咧，佢嗰時玩一個。玩法咧 系抽嘅， 佢有几封利是嘅，即系有唔同嘅面额啦。 哦， 每次都抽到最低面额。 咦？ 后屘嗰阵时阿一有叫做 jam in 啦，即系咪上下加嘛？即系手下留情喺上加，跟住佢留低我同佢一人抽一封啦。跟住阿一好醒目噶，我唔拣嗰封咧，佢就会拣噶啦。即系譬如佢有三封拣。跟住我啊，呢封好想要，算啦，唔要呢封啦，我要。 咁跟住佢就即刻， 佢就会拣我要嗰封。有一年佢中咗500蚊啊！ 吓，哇，好嘢！ 好似系 咁，我一阵上去将嗰啲50蚊、20蚊同埋10蚊、100蚊嗰啲沟埋一齐先。 呢手系一只 好手 嘅手。 诶，新年流流，唔好讲呢啲。 哎，系长嘴，长嘴， 香嘅，香嘅， 长嘴 ，OK 嘅吓，今年个运好嘅可能吓。 系啊，咁啊嗱，2月12号呢个大年初三星期一啦， 希望 大家都。可以放假，咁咪好咯， 同你见面啊最开心啊！ 大家放下假咯， 系啊， 咁啊避免有啲不必要嘅拗叫咯， 冇错。咪同埋通常呢啲日子咧就反正都系拗叫噶啦，咁啊通常约埋啲朋友一齐出嚟咧就打下牌啊，玩下唔同嘅嘢啊，咁反正你玩乐嘅时候嘈乱巴闭啊，拗两句嗰啲小交啊，冇乜所谓啊嘛。 对。 咁啊，应该大家呢个时候啊，都玩得开心啦。 咁啊，继续玩咯。听日都系放假噶嘛，补假嚟噶嘛。 年初四啊，听日咁嘅样。 系啦，年初四今年大家就冇平时初四咁嘅样啦。 系啊，不过唔紧要啦，即系星期六日啊，放咗两日啦，已经咁啊。 今日继续玩咯，听日先唞啦。 啊， 兴奋啦，开心啦，咁先龙年啊嘛，龙马精神啊。 系咯，咁快讲啲扫兴嘢，咁快，我哋仲有假期未放啊嘛，就一半啫嘛，而家去咗一嗱，你乐观。啲咁睇啊吓，你个人就系太悲观啦吓。我啊睇到呢个好处就系咧，我哋放咗一半啫，我哋有一半未放， 未放 啊， 系而家先嚟到下半场啫嘛， 冇错， 啱啱开波， 你点知啊？下半场 系 过得好唔好啊？ 系啊，上半场就话可能开心 吓， 下半场未知， 要期待，要抱住一个期待， 可能更加好咧。系啊，咁所以今日呢个下半场假期下半场啦，我哋又继续喺度啦。咁我但系今日好想讲咧，即系过年啊，大家都系即系周围拜年啦，见下啲亲戚啊，嗰啲咁样啦。我啱啱呢个新年啊，呢几日咋 系咩咧？ 而家第三日咋嘛？ 系啊， 我已经学紧新嘢。 吓， 你谂下。即系人类系不断被逼成长嘅，就系一个咁嘅环境之下长大。 学紧新嘢系被逼嘅， 被少少啦。 我以为系嗰种咧，自己已经好有计划咁样。诶，新年我要学啲新嘢先咁样吓。 我学紧跳火圈啊，咁样无端自己搵啲学。 咁你又学咩？ 我学咩 咧？ 我学紧用嗰啲整歌嘅 software 啦。 哦， 即系一路你都知有讲啦，间唔中话想学下啦，咁但系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大家要必须知道咧，即系嗰啲整歌咧，应该咁讲，门槛系可以好好低嘅。 系 门槛低嘅意思系咧，你电话有时你内置都会有嗰啲程式咧，可以试下玩啦。但你真系要好正正规规整好一首歌出嚟咧，唔系容易嘅。咁但系佢嗰啲功能可以令到你过个铺人啦，即系你可以啊塞个鼓落去啊，跟住成日都系讲嗰啲 sample 咧，摆啲唔同嘅声，咪就系喺个程式里边拣下嗰啲 high hat 啊，拣下大鼓小鼓，你咪砌，跟住咪好似就觉得自己好似整紧歌咁样样啦。 系噶，系噶，系噶，系噶。 系啦，咁我知不嬲呢个系一个好漫长。同埋你中間牽涉到嘅技術係好多嘅， 要練同要喐咯。 同埋佢真係 tune 一種聲係可以 哇玩好耐㗎， 玩好耐啊！嗰種 tune 到係真係，我哋就咁聽其實未必知咩分別，因為我成日好中意睇 YouTube 嗰啲 教學， 睇外國嗰啲DJ producer 點整電子音樂，你覺得哇佢真係喺度扭嗰粒掣，即係 點解可以扭咁耐嘅咧？ 我呢粒掣-3，嗰粒掣咧就+12咁，即係 到底 係 乜嘢嚟嘅咧？ 係啊，咁當佢哋好清楚嗰粒掣本身影響緊啲乜嘢啦。有一派係啦，有一派就係個感覺嚟嘅，我就一路扭到 撞下， 去到我要嘅聲咁。但係嗰個位一得意在就係佢首先腦裏邊有嗰種我要嘅聲，係嗰個 concept。 呢件事都唔容易啦。 系。 咁最近就开始用呢个程式，咁但系其实系真系一个好初学，同埋我唔系攞嚟整一首全新嘅歌。 但你突然做呢样嘢，系咪谂住即系最近可能新年冇乜嘉宾上嚟，可以即系我访问一下你咁样？我哋啊， 欢迎今日新晋音乐制作人 波成。咁啊，最近咧都有新嘅作品啦。 听过你讲紧学整歌 系啦。咁啊，你嘅 demo 啦，谂嗰阵时咧，同你而家实质扭出嚟嗰个感觉系有啲咩唔同？ 好唔同噶。系你问下我有咩唔同啊？ 有啲咩唔同咧？咁 个声唔同啊？demo 嘅时候咧，比较 demo 啲嘅状态短啲咯， 就 raw 啲嘅， 系啊，成品就长啲、完整啲咯， 同埋就似翻心目中嗰个样啦。 系啦，跟住你就追问，咁你心目中个样其实本身系咪已经喺里边有噶啦？自己访问自己， 用你嘅咒语去对付你啊！而家 ，by the way， 我哋嗰阵时曾经我谂过咧 ，show 到搞一个环节咧，系唔知咩自己访问自己啊， 几好喎， 定系唔知咩，即系一个 segment 系咁样，最后冇出现到啦，证明系唔 work 啦。头先听嗰几秒你都知， 已经玩完咗啦呢条桥。 咁但系咧，我要做嘅嗰样嘢系咩咧？就系将一啲歌，特别系旧嘅歌咧。要拉翻佢對翻拍子 啊！ 系啦，呢、這個事源就係因為即系農曆新年呢段時間咧，就好多即系要打廣東歌啦。 系 咁咧，因為一路都知道其實廣東歌一啲特別，唔好話就係廣東歌，其實舊歌佢哋因為個製作嘅方式，我而家做咗呢個過程去拉翻啱啲拍子，我就好明顯分嘢到噶啦。當一啲舊歌。佢系因为以前做歌嘅方法同而家唔同，而家电脑你啲可以对得好齐啦。 系啊， 以前嘅旧歌特别，如果佢唔系用一啲电子合成器，佢真系用真乐器，用鼓去打啊、剩啊嗰啲咁咧。其实佢 detect 咗出嚟，可能你搵个程式，佢侦测咗嗰个 BPM 咧出到嚟，其实可能佢实际上系会有少许偏差。咁当你成首歌 keep 住有少许偏差，可能去到最尾个 chorus 嘅时候，就系一个大偏差，佢一个累积咗，可能快咗慢咗咁样。咁但系呢一样嘢就令到首歌佢可能对唔啱一啲嗰个拍子啦，旧歌。咁、当然可能唔系打嘅时候对唔啱，可能喺制作上面嘅时候一啲各样嘅影响啦。咁但系打碟上面变咗啲歌咧，佢唔。对齐个拍咧，就会有影响啦。即系你对拍两首歌，你想我做一个 mixing 嘅时候，就会走咗位。咁、于是乎我个朋友就同我讲话，你有时间你咪用个 software 嚟可以即系拉一拉嗰啲歌啦，对翻啱啲拍子啦咁样。因为旧歌如果电子合成器嗰啲咧就会准啲，因为佢本身佢依件事即系经过即系。个机械化咗啦，我哋叫做咁，所以啲嘢系好齐嘅，即系嗰啲拍子咧，啲鼓咧，啲同啲好准噶啦， 用得好好啊！你 我都觉得系啊， 好有画面。 所以点解我要整个音乐出嚟？我整我脑里边谂嗰种 系。 咁但系即系一啲纯乐器打嘅，即系我举个例，譬如财神刀咁样，咁可能佢打出嚟咧已经系会有少少唔同，同埋中间啲段落一段跳另一段，可能佢嗰个过渡唔系一啲好。叫做可能嗰啲節奏好有好多唔同嘅 time signal 咁樣啦 ，time signature 會變啦，咁所以一首歌其實原來會不斷變嘅，咁所以我學呢個過程就係、是、首先學識用個界面啦，然之後點樣即係好基本一個功能就 知道啲掣點撳， 係啊，同埋個 concept 係啲咩？我首先你要 detect 啱究竟呢首歌個 BPM 係幾多，即係每分鐘嘅速度係幾多個 beat 啦咁，咁我就覺得即係幾有成功感嘅。第一就係、是、我用緊一個。好似好专业嘅程式 啦。我以为你一路都，因为你不嬲打开碟咧，我以为你一路都已经系有呢个技能。 冇噶冇噶，因为完全系另一套概念嚟，唔、 okay. 系另一种技能概念，可能你会知道你要做乜嘢，但系点样实际操作咧系另一件事。而喺呢个过程当中，我发现到开始明白就系点解我哋啲长辈有时突然之间你要佢接触新嘅科技咧。 系好难， 系会越嚟越难嘅，因为你觉得 啲科技越嚟越新啊， 新啦、复杂啦，同埋你觉得我有冇咁嘅需要咧？冇嗰种好奇心啦，各样嘢或者系咯，即系我本身好地地，我唔需要无端端走去学啲新嘢啦，学啲新嘢你系，因为学新嘢有时候你要成套逻辑重新去学， 系噶，系噶， 所以我去。无端端喺而家几多岁啊？三十零岁，突然之间学一样真系都几新嘅。 三十三咪三十三咯，三十咩零啫？我知道你几多岁啊？ 系、哦，我三十三喎。 系啊， 我三十三，即系你都就快三十四咯。 唔好咁讲， 三一年啊嘛， 仲有， 所以你年纪又大咗啦。系啊，都仲有几个月咯，仲有啲时间咯。咁诶，系啊，我系初头会以为容易，因为我哋展开访问啊，会做嗰啲我哋 trailer 啲 mixing 都大概知啦。 系啊， 但系其实哇，转咗系另一套嘅时候，你发现。个逻辑有少少唔同，喺操作上面 concept 一又唔同。我喺一开始唔识嘅，我觉得哇，原来都几难。 要習慣啲掣啊。 同埋你終於都明白嗰啲貨車 disco 嗰啲係點嚟啦，即係點樣可以將一首慢歌變成一首快歌，進而令到嗰個 focal 係會扭埋變高音咗嗰啲。即 都未去到啊！ 十六号爱人变咗 remix 版咧，就会喺货车度咚啊咚啊咚啊， 十六 咁 十六号爱人嗰种咧， 系啊！即系我觉得突然之间有一个哇学新嘢嘅过程，然后初头其实我有啲手足无措，跟住我跟个 friend 学咗一转最 basic， 净系学一个功能，学完之后翻屋企试，我搞唔掂，跟住睇 YouTube。唔算好明白，然后要再揾我个 friend 教第二次，其实可能真系只系一个步骤棘住咗，冇做到，佢教翻我一个步骤，跟住我先通到嗰件事，跟住我就哇有少少疲倦，但系你过到呢一关咧，你就有嗰个成功感啦。 系，咁你而家过到咩啊？ 过到啦，即系我开始可以整到啦，咁样有呢种系啦，即系新年无端端就托咗呢一样嘢啦，因为讲嗰种 concept 系其实你用耐咗，可能你就会觉得嗰啲嘢系即系叫做。是咁噶啦，即叫默认咗啊！即譬如我哋用惯电话啊，去啲网页有时候你咪唔知啲掣喺边度揾咧。我哋已经默认咗个概念，就系只要你见到三点嘅符号，你一揿落去，佢就 系 一个、 就是、setting 咁样啦。 setting 系啊，或者佢开一个清单出嚟俾你再揾嘢。但系呢一个我哋默认咗嘅概念咧，譬如我爸阿妈有时佢开住一版咧，佢 唔明 喺边度啊啲嘢，点解揾唔到设定啊，或者啲掣喺边啊，嗰三点啊，总之咧以后你用呢啲个三点就系收埋咗好多啲功能喺度。 但系有时好阴湿噶嘛，因为对于我哋嚟讲咧，其实个概念就系三点啊、齿轮啊，你会知道啊每一个嘅App 啦，每一个嘅程式啦，佢有一啲梗局嘅功能，佢一定有嘅。但系对于可能老人家，佢未必会知嘅，佢会觉得吓呢、這个都冇，呢、這个系会有嘅咩？有设定嘅咩？今次你同佢讲话系三点，跟住下一次佢有一个 App 唔系用三点，系用个齿轮，佢就会问翻你喺边啊，都唔见嗰三点。 系啊、 就 是，所以其实有时你教嗰个概念咧，等佢哋明白咗咧，就会容易啲啊。然后你都设身处地就佢哋有时唔明白，系因为。冇咗嗰套 language 喺度，即係我哋好快手㗎嘛，即係你大概知道我點樣揾啲嘢啊 ，update 咗個 app， 呢啲擺位啲界面唔同咗，我起碼大概知邊度揾啲嘢出嚟㗎。 咁你啱啱經歷呢個新年嘅時候，經歷咗嗰個教長輩用電話去同大家拜年嘅功能。即系一定会 send 嗰啲咧 sticker 啊、剩啊嗰啲咧出嚟噶嘛？ 呢、這个有趣啦！我哋通常咧都系交换长辈噶，即系人哋嘅阿爸阿妈咧就嚟同我倾偈，我阿爸阿妈就会揾人哋嘅仔女嚟倾偈。 合理啊，因为对住自己阿爸阿妈通常冇乜耐性。 系啦，所以 上次咪讲咗咯。 所以每次我阿爸咧一去到呢啲家庭大型聚会，佢就会走去问人哋嘅仔女一啲科技上嘅嘢，佢从来冇问我哋嘅。 好合理。 所以我系 非常合理， 两袖清风，轻轻松松。 正等于就系我通常都系教我外母吓，我老婆就通常教佢奶奶咁样嘅道理嘅。 系啊，就系一个咁嘅过程啦。 咁啊，好期待啦！而家新年学咗新嘢啦，即系好快就会听到呢个双喜楼嘅波声 remix 版咁。 俾多十年我啊 ！OK， 好 十年之后我可能就会学识整歌噶啦。 OK， 十年咧、啊，你等到嘅。 人都老啦，开始学 啊，唔系嘅，下一次嘅龙年啊。 哇，仲离谱！ 龙年有得听，龙年有得听，下一个龙年， 下一个龙年，仲离谱真系。 好 期待一下，期待一下， 听住 original mix 先啦，听住原版双喜楼先呢啲咁喜庆嘅日子啊， 好啊， 教俾你听啊，呢首系咩啊 ？Twins 嘅咩啊？ 双喜楼啊！ 祝大家龙年个个都靓靓仔仔，靓靓女女，哇，好靓啊！我唔系讲首歌，讲我啱啱个听啊吓 ，Twins 嘅双喜楼。 的霜从宇宙笑笑笑跳跳跳在双喜楼干一杯一杯起酒头唱空一日举手好功夫释放筋斗全部拍手双重的邂逅坊间都有发生双重的意酬纷纷地中接受相会活聚到雨停后拖拖手就直到以后哇哇哇相伴金台相饮喜酒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 质量啲，几多假使几多算资，新开张一家公司，香槟好多支，斟咗好多次，新开张新开始，正奖品多奖意，上爆台双生子，三鬼嘅特体开到变契体。 双喜楼啊，恭祝大家喺新年咧都靓靓咁见人啦，心情亦都系靓靓咁样过日子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尖沙咀天星码头非常繁忙，并且有大量乘客等候坐渡轮，呼吁市民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时间，轮候的时候保持忍让，并且呼吁市民考虑使用其他公共交通服务，往返尖沙咀和中环或者湾仔。警务处处长萧泽颐下午到大埔林村视察，并且向当值的警务人员拜年，感谢他们在假日期间继续为市民服务。被问到农历新年期间警方会怎样处理违例泊车，萧泽颐说会告知同事在可行的情况下行使酌情权，但仍然希望市民可以注意道路安全。视察期间，萧泽颐到访林村乡公所，写低祝愿，并且向许愿树抛宝碟。他又同不同摊位的档主同市民影相，期间亦都有到访新界北防止罪案办公室的摊位，同摊位人员合照。民建联一批代表到政府总部请愿，促请政府在财政预算案推出更多利民措施。民建联话，虽然政府有大额财赤，必须要加强管控开支，但是本港经济在全面通关之后，复苏速度明显较预期缓慢，股市和楼市偏软，物价持续上升，认为当局在新一年度的预算案仍然要为社会各阶层市民推出各项纾困和利民措施。民建联建议政府全面撤销三项俗称辣椒税的住宅物业管理需求措施，不应该增加影响民生的收费、宽减薪俸税、额外发放半个月高龄和长者生活等津贴、推出新一轮住宅电费补贴计划、设立聘请外佣开支扣税额等。警方呼吁市民提供一个在葵涌失踪男子的消息。失踪男子黄有胜87岁，昨日上午离开位于丽景村的住所之后失踪，家人同日向警方报案。那个男子身高大约 1.6 米，体重大约55公斤，瘦身材，长面型，黄皮肤和速短白发。他最后露面的时候穿着深绿色外套、黑色长裤、黑色鞋和深蓝色的冷帽。任何人如果有那个失踪男子的消息，可以致电3661-11765239-7701，电邮同新界南总区失踪人口调查组或者任何一间警署联络。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和明朝部分时间多云，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日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和暖。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49%，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一啲封路措施啦。为咗配合香港许愿节啦，介乎排楼同埋林村乡公所一段嘅林村乡公所路划为行人专用区，警方会视乎现场情况实施临时交通安排。咁现时咧，以下路段系交通繁忙嘅，包括林锦公路来往方向啦，来回方向近住林村，同埋林锦公路交汇处咧都系交通繁忙。喺度呼吁大家咧，记得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前往林村许愿树啦。沙田区有车公庙的交通安排，直至到听日年初四的夜晚八点，部分车公庙路去狮子山隧道公路方向慢线，同埋翠田街来回方向部分路段慢线都需要封闭。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和斜村都是有道路工程啊！而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和斜村呢一段慢车，龙尾骏景园。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入口九龙、柴湾永泰道翠湾村行人桥底方向小西湾、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方向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各位司机记得专心专注驾驶，千祈不要做会分散注意力的行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人性善与恶，爱与包容，绽放成长的奇迹。 国剧830 家，我心我城， 根据狄安的小说《龙城三部曲》，西决、东魏、南音改编，以郑家三个堂子弟成长为故事主线，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为辅，讲述了家人彼此依靠、互为牵绊的故事。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 2月19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爱的密码，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我的爱的密码是12345，由自己一个变成两公婆，再三人行有小朋友，结果再来多一个，又再加多一个，变成四人的士都坐不晒的五人大家庭。在情人节感恩有这一班大小情人，送上满满的幸福。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214，我爱你。 老公，帮手洗咗啲碗佢啦。 唉，俾我啊，打下机休息下啦，我好攰啊。 咁一系你氹阿仔瞓啦。 我都话我想打下机咯。 我都好攰噶，你帮下手好唔好啊？ 攰就听住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Made in Hong Kong 大城市小故事，揾到共鸣，个心都会舒服翻噶。 CIBS 人人广播， 用少数族裔的语言讲他们在香港的故事。 国家是 opportunities 在这里， 国家是十年沙嘎在这里。 What's my story in Hong Kong? 因为 dad 过去的时候，他说 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 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 CIBS 节目《我在香港的故事》，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每次佢听翻呢首作品都好有感觉噶。 来梦谁能估？ 成隻碟的主題亦都是他現在的心境。不要介意事情在什麼階段發生，隨遇而安，無論是好是壞都盡做無悔。作曲 Kudos Sam 馮允謙，填詞姜嶺樂，編曲 Daniel Tau， 監製黐媽馮允謙。上榜四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五位，冯允谦在最好的时间做最好的你。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年初三排个大运先啦。 喂，波成，呢啲啊梗噶啦，最好一年行足365日，由头顶行到落脚趾尾，咁啊最好啊。 挑起碎花似箭，糖果里蜜酸最甜。 穿起身衣遇好知己，到处说句恭喜。财神腾云来添秘技，封口财富多到飞。 每天好运来，天下共欢喜，心多愉快，回头笑颜开，其实如虹活得更精彩。 个个都拍掌，就像炮仗声喜气洋洋，步步进星光闪发亮， 汗水好迈向。团圆欢聚一堂，幸福快乐逍遥，心想事成喜迎风潮，气和随之上云霄。 七彩烟花漫天起舞，愿这世界安好，人人无愁无忧，笑着必会运气升更高。 每天好运来，天下共欢喜，心情多愉快，回头笑颜开，其实如虹活得更精彩。 个个都拍掌，就像炮仗声喜气洋洋，步步进星光闪发亮， 叹最好说声恭喜发财，鸿运当头，笑口常开， 一番新气象，天地买屋店铺也开张，财富堆积如仓， 年年岁岁 船黎伟豪幸运360啊！如果你觉得上年自己好似过得平平稳稳，冇乜特别、啊。 当一天光哥哥斗快滚进铁罐，强制性决定。当一向中哥哥武杀个性惯性，强制性坐定。 咁又系时候期待一下新一年啊！ 一味固定，教你变做布景， 可唔可以有啲咩突破咧？ 当一天睇哥哥眼分气候，何妨披露分际。眼界永远放正个答案里面，升职摆酒促交彩，请按键按正个答案兑现。不需要问，只需要做做做做做做做。升官一系几味，作个结算你算准某个数字。 陈天傲 No Say， 虽然今日年初三，大家可能会习惯唔出去拜年嘅，可能会留咗喺屋企啊。不过都不妨出去行个圈。 我爸拖我爸几千百名优秀候选，结实于体贴任我拣。 行个大运翻嚟啊！ 我爱上的不喜欢只得一个版本，大方讲一句十分匹配。如情人的心只可分到一半， 没有一半， 世一都可以取消之价。今天一个浪漫略等的恋爱，该怎样抛弃？换了旧被单，哭到入睡便争一口气。我着上四寸高。 你是不是高分？ 今晚 我睡不要初吻， 有反应或许早心疼。 快快了断，最近你未够吧？ 我有实穿吧 ，shut up！ 你又讲个笑话， 有心跳就应该分散。 Talk of that nonsense. I've been hit that own friend. You probably hate it, but I'll take you on my waitlist, huh? Permit you think that I'm begging. You blind, I'ma just walk away. The DUSC, you fool him, you see. 难怪你成日都会不报得知。 我爱上的不喜欢只得一个版本，大方讲一句十分匹配。如情人的心只可分到一半， 没有一半， 世一都可以取消资格。 今晚抹掉你。这个吸引力法则是非常重要的。当你深信今年可以摆脱到一些不好的运气。 我地用少女特技当过去随时离家出走我再次青春期。 今天记得今日开始要跟他们讲拜拜了。 我一夜是你出窗凌空飞驰，粉红色蝴蝶已是并准的巡视。飞时走壁留恋城市，怀字无聊普世，谁怀念我经典？不羁不羁一世冷静意，今晚一个听爵士，从头又拍子。 最新排台作品《召唤师》，行出嚟，个人自信啲，相信自己今年系好多嘢都会做得到嘅。 公司抽奖差那啲啲咁多，抽到招新款手机吧，如去年那样。我一上的士，大概录了号，出版博士便还到了站。总差一点没发生，你说我这世人是梅运定是厄运？我誓要痛骂宇宙死，要追究。张机票只要积分够多，可以升级去叹商务。而我查了查，差两分吗？坐经济梳化。扭啊扭啊，竟然扭个吉他，烧咁巨吗？也只两三码。而我射中尾，我个腿吗？连球证也吗？我誓要痛骂宇 展开笑窝。想找千差的感觉，他啱啱好想拍拖，相恋只差的感觉。 吴业坤的咁多。 千变怎么敢自冲？纯队友，天边相披，平常清光。 来逐个逐个去搜集，相隔六个， 要跟你一起破茧，一起发癫，以人品积心，识感挂念，要蝴蝶变化，人世巨化，让我在五百天，或七彩的改变。 诚实担当尽我的思念，泪水一刻的光渐，想为失真拥抱一张脸， 落空唏嘘不过，期望发现随云，怀着信念，夜间星空的光线，明白必须等你的参战。我队友不堪一击吻和差错，广大志士会共护。 感挂牵，如蝴蝶演化换四季花， 决定我在五百天， 或七彩的改变， 陌生的两位，六道连一线，全部叠加等于八。 之前听过有 Lolita 六度相隔理论，转头翻嚟。 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啊？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 有冇啲易入口啲噶？ 睇下衣款啱唔啱。 唔系呢啲啊，我想要嗰啲咧，系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啊。 收到，冇问题。 喂，斌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嘿，你都唔明嘅。 音乐啊，无音乐无疆界啊，正所谓 系 面向全世界。 系 我哋骚动音乐当然要应节播翻一啲应节月应该要听嘅歌。 系啦，因为今个月正正就系一个应节月啊，好多嘅新年气氛啊喺呢个月份发生嘅。 好正啊！我哋音乐桑拿呢一 part 咧，今日年初三， 系 我哋就播翻呢一首好喜庆嘅， 冇错。 系啦，你知唔知头先头咗几下咧？ 你以为系咩啊？圣诞 嗰啲 sleigh bell 啊，你唔觉咁样开始？ 所以就系咁犀利啦！即系而家即系你以为好多人会成日都觉得啊，新年歌一定系都系嗰啲啦， 系 都系 好中乐嘅， 好中乐 feel 啊嗰啲啦，唔系啊，你真系上网嗰个世界咧系好大嘅，你会发现 中西合璧， 中西合璧系啦，咁啊会见到好多唔同音乐类型咧，都系即系会有一个中乐嘅一啲元素喺当中。 系啊，有啲。EDM 版嗰啲周围搵到噶， 系咪即系一路玩呢一个 EDM 嘅中乐版，然后台下边啲人就一路斗礼士。 用翻之前我哋讲耿耿于怀 remix 嘅概念啊，嗰个 beat 就系一个拍子机，你 on top 啊，任何一首新年歌都得噶，系啊，即系你嘟吱嘟吱嘟吱嘟吱，好一朵迎春花。 我哋 get 到嗰首歌唔同，系啊，不过都可以，都可以 吓。嗱，咁我哋音乐 sona 呢个部分就同大家讲贺年歌啦。咁啊，其实上年嘅农历新年咧，我哋都有讲过 啦，所以今日啦，我哋决定唔讲多。 听多啲，我谂紧点算啦？以后每年农历新年， 因为今日赤口啊，唔想讲太多嘢闹交啊， 直接听歌嘛， 系咪咁样冇所谓嘅？ 敬佩啊！ 唔系都讲翻少少啦，因为上年其实我哋都回顾咗少少，即系一啲农历新年一啲好家传户晓歌曲嘅历史啦，因为都有讲过就系其中一首恭喜恭喜啊，即系恭喜恭喜恭喜你呢首歌咧，本身就唔系应用系一个叫做新年喜庆节日当中嘅一首作品嚟嘅，本身咧佢系一个电影嘅创作咧，亦都系当中其实讲紧一个比较悲伤少少嘅情节添啦。咁但系即系事关即系呢一个歌曲吓喺红起咗之后啦，即系改咗一份词之后啦，咁啊然后大家就啊好似喺新年嘅时候唱咧，又好似好喜庆，好啱，咁啊慢慢转变成为一首好传统嘅。新年啦，中国新年嘅一首拜年歌曲咁样啦。 系啊，仲有一啲即系可能传统一啲，我哋未必会认识或者可能未听过，但系都系贺年歌又揾到一啲资料讲，譬如有一首叫做《恭喜发财》，就唔系刘德华嗰一首啦，系另外一首旧少少嘅《恭喜发财》。咁咧，佢都系 五几年噶， 系属于电影嘅插曲嚟嘅， 好多都系啊。 咁你即系听即系饰演嘅女演员有葛兰啦。咁你听呢只歌话恭喜发财系好，又系好农历新年，但系佢嗰个设定嘅背景咧，因为嗰套戏叫《酒色财》， 系一听到啊知道啊， 个 vibe 又好唔同啊，就系讲话咧系啲人咧饮醉咗酒之后开始幻想自己发大财嘅时候咧唱嘅一首歌， 系 咁，所以咧那个情景系有少少同我哋 心目中嗰个新年嘅气氛或者嗰个画面有啲出入嘅， 系啦。咁当然好多时候啲歌都系咁样，即系佢会应用咗喺哦，就啱用咁咪摆咗，譬如喜气洋洋呢啲咁样。咁而家你咪長期都會有咯， 我爭啲以為你講喜 喜洋洋係嘛， 都得都可以攞嚟拜年。 係啦，咁但係咧。其實我覺得賀年歌，即係我成日都有諗嘅啊。每年農曆新年我哋都要講嘅話，點算咧？過多幾年，但到時再算啦。咁但係咧，都發現一個共通點，賀年歌同埋聖誕歌咧，一樣有趣嘅位置就係永遠一啲好元祖級嘅歌咧，係一定係會 hit 啲，同埋你會有感覺啲嘅。 即咁多年嚟，无论圣诞定系农历新年，都一定会有一啲新嘅版本出嚟啦。即系譬如贺年歌咁样，近年啲你会谂起边一首啊？或者你会识得唱边首啊？可能未必好多， 真系谂唔起。 即系我会谂起咧，时间 Tony 嘅春节大禁忌咁，系、啦，即系你知道系关事咁，但系嗰、个。傳頌度咧係唔會夠傳統嗰啲嚟嘅，其實聖誕嗰時都係咁，當然亦都有解釋過啦，因為嗰啲音樂嘅氣氛啊，或者佢生於嗰年首歌生於個年代咧，佢反映咗嗰年代嘅氣氛，或者係對於好多人嚟講係佢哋嘅過去、可能甚至乎係代表住美好嘅過去添， 係 係係，成日都係眷戀過去噶嘛，咁所以當呢一啲歌一響起嘅時候咧，你就會諗翻 啊嗰陣時好開心㗎， 可能係你小朋友嘅時候啊咁樣樣， 嗰陣時嗰啲即係長輩一定會成日講噶嘛，啊聽到呢啲歌。我话谂翻起细个咧，即系家族户成班小朋友啊，去攞利是啊，咁、有啲舞龙舞狮啊，嗰啲画面你会听到佢哋经常讲。而家有冇都有嘅，但系可能少咗啦，即系因为可能都市嘅密集程度唔同咗，你未必可能可以好似以前咁样成个舞龙舞狮喺个屋邨度走嚟走去啊咁。咁所以变相头先讲嗰样嘢就系你一个画面就带咗、那个音乐就带动咗呢啲画面出嚟， 共鸣感咯，即系我哋阿爸嘅年代，佢哋有共鸣感嘅歌，咁就会喺我哋细个嘅时候佢播啦，咁变咗嗰啲歌对于我哋嚟讲咧又有共鸣咯， 系 咁就咁样就系嗰批歌咧就会咁样一代传一代传落去，直到去可能我哋呢一代或者唔知我哋后一两代佢哋冇再播啦，或者播啲新啲嘅时候咧，咁先至会可能换咗嗰批 hit 嘅贺年歌，即系譬如我以前细个。大年初一，我爸应该受佢细佬影响啦。 系 大年初一喺屋企咧，我哋系俾咩叫醒嘅咧？财神到，财神到，财神到喺屋企就用嗰个喇叭咧开到好大声， 响起大家嘅系咪？ 特别我叔啊，系啊，即系譬如嗰阵时住同屋苑咧，年初一就食完早餐可能会去佢屋企，即系第一个拜年，因为住得近啊嘛，佢就攞到好靓嘅 HiFi 咧，就怼只嗰啲贺年专辑就系咁播嗰啲歌。你细个对呢啲嘢你觉得有气氛，但你唔会记得，但原来耳濡目染之下咧，佢已经入咗你嘅血，所以到而家听翻，我都会谂翻起个画面，同埋我翻好似翻翻去细个嘅时候，呢、个就系嗰种感觉咯。 同意，所以你阿叔劲啦，攞套靓 HiFi 出嚟 嗰阵时， 不过咧我嗰阵时细个咧就冇套靓 HiFi 嘅，但系咧嗰阵时细个咧即系新年咧。屋企人都系好中意听收音机嘅，打开都一样系听到财神到嘅。 所以去到而家2024年咧，香港电台啊，我哋呢个骚动音乐播嗰啲歌，其实可能就系啲小朋友细个新年听到，跟住之后细个听完之后咧，大个又系听翻呢啲。 所以我哋都系听财神到， 即系我哋好似有个使命咁啊！即系如果我哋完全唔播啲传统嗰啲咧，系啊，咁样就唔系传承紧呢一批嘅歌噶啦。咁但系咧，即系呢一个就系我哋个人连结同一啲贺年歌嘅几一种感觉啦。但系如果你话讲翻啲即系好实际性一啲历史背景嘅话咧，其实即系讲。我哋粵語香港嘅賀年專輯，其實過去咁多年都有啦。咁啊 ，Twins 嗰陣時會有好多啦。跟住再之前，其實 孖寶六六八， 佢係點勁啊？我哋 library 有幾隻、 六角形嘅， 我唔記得個樣係點。 我記得我屋企好似啊。 然後佢係喎，你中意 Twins 喎？ 乜嘢啫？做乜好出奇咁樣？ 唔係，即係我哋一醒起，係、 我細個就支持廣東樂壇 啊，可以，我大個都會支持啊，而家 係啊， 跟住我又發現到，譬如原來有啲唱片公司以前出啊九十年代會翻唱一啲 hit 啲嘅譬如華納唱片公司出過賀年專輯九十年代咧，咁啊有啲葉倩文啊、杜德偉嗰啲佢哋會唱林子祥嗰啲，咁嗰啲賀年歌佢 rearrange 咗，但原來嗰啲版本其實你有機會聽過嘅，咁然後再推前啲，其實好早。做咧有一张嘅即系叫做贺年专辑咧，可以话系即系我哋广东贺年歌啊，广东话贺年歌即系元祖级嘅70年代， 系 风行唱片系去制作 呢个唱片，合唱歌嚟 嘅，系啊，而家你都会揾到，因为咧嗰张专辑基本上啊都系阿秋官、郑少春同汪明荃， 系 即系两位咧，佢哋去唱里边嘅歌嘅。咁里边嘅歌咧，就系嗰啲一定会识啊，《欢乐年年》啊，《迎春花》等等。咁呢一张专辑咧，其实有一位好重要嘅音乐人咧，一位已经过身嘅音乐人啦，一个好睇啲报道讲翻，其实佢一个好低调嘅音乐人，叫关胜友先生。系啦，咁佢嗰阵时过身嘅时候，我哋十大中文金曲都系 tribute 啦。咁佢就系制作咗，即系咪嗰阵时就系话，我哋香港好似冇乜原创粤语嘅贺年歌，于是乎就交咗俾佢咧，即系曲词去。 做咗 呢一张碟， 咁啊，真係好元祖級，所以你一聽到呢個版本，成日話好多版本，我諗最早期大家追溯翻就係秋官同埋阿姐呢張碟裏邊， 足足有十二隻歌啊！只碟 好勁啊！頭先講嗰啲咯，咁所以啊，我哋秉承呢、這、一個即係咁好嘅傳統，我哋一代傳一代嘛。而家我哋就傳俾而家聽緊嘅年輕嘅聽眾。假如你聽緊嘅話，喺呢張專輯當中揀咗其中呢一首，勁啊！唔用呢四個字，我都唔知點樣形容啊，攰隻人口。 你听锣鼓响一片，声声送旧年。 你看大众多欢畅，个个乐连连。 欢呼声、歌声响彻凌霄殿。 齐声恭祝你有个欢乐年。 个个懵懵懂。 恭喜发大财， 我要为你恭祝一句，事业永向前， 花开千万朵，生意长兴旺， 财运亨通，福星照，处处揾大钱， 声声要振聋欢庆， 杯杯要盛共欢。 鄭少秋、汪明荃版本啊，呢一首《歡樂年年》 啊， 哇！又嚟呢个圣诞加新年嘅， 系几咁中西合璧啊！ 系啊，系 啊！哇！你呢个听，你完全系俾咗个位，我可以跳落去跟住落嚟介绍呢一首。 哦，系咪有关事嘅咩？ 因为咧，另一首我拣咗咧，即系啱啱讲嘅一啲传统之外咧，呢首跟住落嚟讲，其实都传统嘅，都系七十年代尾嘅，1978年创作嘅。 但系佢传统得嚟又有啲唔传统。 冇错，系讲紧咧，阿 Sam 啊，许冠杰嘅《财神 到》，嗌到好似好熟咁样。 Sam 头咯， 我就嗌阿歌神许冠杰哥哥咁样嘅，系啦，你就好熟啦，你 睇山外咯，山外度就唔好咯。 OK， 系啦，就因为讲紧咧，即系呢一首《财神到》咧，其实都几有趣嘅原因，系因为即系有一啲嘅音乐嘅评论员都有讲啦， 系 就讲紧 財神道咧，佢唔係一首，即係你而家大家 recall 翻咧，佢唔係一首好好純正全中式元素嘅一首賀年歌嚟。 哦，係冇錯。 佢裏邊其實係有一啲即係西方音樂嘅元素喺當中，即係嗰個中西合璧喺裏邊。所以我就話你啱啱嗰句， 尤其嗰個編曲上啊，其實都比較走當時即係流行少少嘅，有少少搖滾底嘅嘢喺裏頭啦。 係啊，即係呢一樣就好秉承歌神佢嘅音樂本身玩嘅風格啦，然後喺嗰份歌詞裏面亦都係即係延續好多佢嗰一種即係我哋口語多啲嘅一種流行曲， 係 放咗喺呢一首歌裏面咯。 同埋佢其實如果以入詞嚟計啊，其實呢一首歌咧《財神到》係一首幾唔傳統會用嘅字啊，喺當中啲歌詞，因為其實都知道啊，許冠傑佢寫嘅歌詞都係好口語化噶嘛。 得到佢睇起你，你有錢。 係啦，即係啱啱我哋聽到《歡樂年年》嗰首阿姐嗰啲咧，唱嗰啲嘅詞就係一啲好靚、好傳統中式會用到好喜慶嘅一啲 成個大環境、大氣氛嗰種啊。 係啦，你看锣鼓響一片，哇！我哋去唱呢啲歌真係無敵啊！ 而家都冇锣鼓啦，你都好少可見到啦。 系啦，咁但系咧就许冠杰嘅《财神到》就唔系，佢就真系即系其实都几讲中当时我谂系香港人嘅一啲心态啦，即系 努力搵钱啦， 系啦，努力搵钱，希望新一年有好嘅愿景，发大财咁样噶嘛。 同埋佢嗰个意境上面，佢唔系再净系纯粹恭喜你啦，即系唔系有恭喜呢一个字啦，亦都唔系嗰啲可能讲新年嘅花啊，佢又唔系嗰个 angle， 佢即系用金钱呢个元素，但系同时亦都话俾你听，好心得好报，系啦，揾钱 医正路， 即系就话紧俾你听，新年成日大家讲发大财，恭喜发财嗰样嘢，佢将个财字攞咗呢一个嘅角度，但系亦都奉劝你要揾钱得嚟，即系你 正 正经经 咁揾， 即系呢个角度加埋口语嘅入词方式，就会令到呢一首歌咧，就喺嗰个年代同头先讲紧嗰张专辑传统 O G 级嘅贺年专辑咧，又系行咗另一个 approach 咯， 亦都系另一个阶段咯。我谂喺广东乐坛嘅贺年歌嚟讲，佢系非常之重要嘅一首作品啦。 所以咧，农历新年你话点解我阿叔当年会播到而家，我都播俾大家听。新年大家永远第一句都讲咩？恭喜发财啊嘛！所以就拣你啊 ，Sam 啊，嘅财神到啊！ 财神到，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揾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合府庆新岁。喜气盈盈，齐贺你多福音，壮健强劲，又祝你今年兴旺荣升，朝晚多多欢笑，感受前程，愿夫妇恩爱体贴入微，成日有吉星照，百事无忌，同亲友相见，说话投机，充满新春喜气，欢畅扬眉，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揾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财神到，财神到。所有冤侣化结并头， 结并头， 还望各位工友发业成就， 有成就， 大家冇争斗，快乐无忧， 乐无忧， 听只歌轻松下，包脚恨愁。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揾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财神到，财 有前途，大众庆新春，望财神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入境处表示，截至下午四点，大年初三有超过636,000人次经各口岸管制站出入境，其中近260,000人次入境，超过374,000人次出境。内地访客方面，超过155,000人次经各口岸入境本港，当中最多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达到36,000人次，其次是罗湖口岸，另外有近53,000人次离港。本港居民方面，超过88,000人次经各口岸返香港，超过300,000人次出境。大年初三农历新年赛马日在沙田马场举行，大批马迷入场，不少人入场之后第一件事是到看台转新春幸运风车，希望带来好运，并且在打卡装饰装置前影相留念。有市民说觉得今年气氛比过去几年好，有好多人入场。有内地游客说今次来香港旅游特别安排贺岁马行程是不错的体验。开赛之前，马会安排醒狮表演，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主持开幕，并且联同马会高层为醒狮点睛，一众骑师亦都向现场观众拜年。以色列轰炸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和汉尤尼斯，巴勒斯坦传媒报道至少100人死亡，几百人受伤。以军话在拉法救出两个人质，目前身体状况良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两个人质回国表示欢迎，又强调只有持续的军事行动，直到完全胜利才能够拯救所有以色列人质。他又说会为平民提供安全通道，以便他们撤离。多国政府关注以军计划向拉法展开地面行动。美国总统拜登和内塔尼亚胡通电话的时候，要求以色列制定确保平民安全的计划，才采取军事行动。法国外交部就说，以色列向拉法采取大规模攻势，会造成新的和不合理的灾难性人道主义局势。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和明朝部分时间多云，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的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和暖。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58%，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放榜成绩不是一切，人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一片天。有没有想过报读应用教育文凭？课程选择多，还有职业专才教育元素，令同学掌握就业基础。读完可以获得相当于 DSE 五科二级资历，包括中英文，找份喜欢的工又得，继续升学都得。新学年课程已接受申请，上 dae.edu.hk 了解和报名啦。 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故事踏入最后阶段，尽管男主角白述一再表明爱意，女主角萧燕依然若即若离。正当萧燕准备抽身离开上海之际，一场致命意外会令他们走得更近，抑或从此永别。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完结篇，今晚9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0日。

电影《东成西就》里面有呢一首嘅插曲，张学友哥哥《碎尸大英雄》啊。咁亦都当然有一啲嘅贺岁电影，可能大家翻睇嘅次数会特别多啦。甚至乎你去到每一个亲朋戚友嘅屋企，可能都会播紧，包括呢一套嚟自《叻姑叻姑新年财》当中嘅插曲。都是一首非常之有意思的作品。 谁温室泛舟，谁又记得奋斗，走出门后原来越冷越长寿，逆流便向上游，微笑者可得救，难过更过不好以后。逆境出对手，时运也各自走，高手能守，然后自由然后，上游亦升下流，能吃苦都不愁，迎接晚风就当当前奏。勤力是我密友，陪着我走过最惊险时候，朝着明日走啊走，强横要天也佩服地拍手。勤力令我自由，无常中得到自信的成就，胸怀排过四海，人潮任我游。逆境出对手，时运也各自走，高手能守，然后自由然后，上游亦升下流，能吃苦都不愁，迎接晚风就当当前奏。勤力是我密友，陪着我走过最惊险时候，朝着明日走啊走，强横要天也佩服地拍手。四海人潮任我游， 刘德华人生部首，记住牌品好自然人品好啊！年初三赤口，如果今日出开去同朋友或者同亲朋打牌的话，记住赢输是小事嚟嘅啫，最紧要和气先能够生财。结束今日节目，最后带俾大家有呢一首我好喜欢、好喜欢嘅贺岁片当中嘅一首作品。 Can take me 彩世 Only you。 今日骚动音乐，槟城同大家讲多声新年快乐，万事胜意。